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聽？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傑斯。 好，各位好啊，又翻嚟今日講故仔，今日就係12月3日啊。四号， 三号 ，星期二晏昼嘅6:51嘅，咁啊，俾五分钟我讲少少打赏前先，五分钟够噶啦，啊，咁啊，即系可能好多人都冇听到北上频道啦，喺呢度听呢个节目嘅人，我都相信冇乜听过北上频道，咁啊，你知道即系我哋 Wagasin 有一样嘢叫做打赏前嘅东西啦， 嗯， 啊，咁啊，而家莫财嘅系嘛， 系 阿迪。莫财，咁睇个其中一个个案就系一个俾人淋强水嘅周秋良小姐啦， 吓 咁啊，而家佢进入咗一个嘅法律程序，咁啊，当然呢个法律程序里边牵涉两样嘢啦，就系话犯案嗰个人要判几多刑啦，同埋嗰个要罚几多钱啦，吓呢两样嘢都系要都系讲钱嘅， 吓。 咁啊，即系喺度，我想即系希望大家做一样嘢嘅，即系我唔系，我从来都唔会逼人去捐钱嘅，捐唔捐钱系你自己嘅决定。OK， 咁但系即系如果今年嚟讲咧，即系今年而家都去到年尾啦， 系 基金经理都要粉饰全箱啦，埋单睇下赚几多钱，出花红俾自己啦。咁如果你今年发觉都有钱赚嘅，即系无论你系喺呼我或者大师或者点都或者自己赚都好，咁啊都希望你哋可以捐少少啦，吓，打上钱嗰度。零头得㗎啦，即係唔係话要你哋好多吓、啊、即係譬如你今年赚咗109,875元，咁你就759元 嘅。我听唔到你。 117,895元。即係895元啦，係啦。即係5元都 OK 嘅，咁、啊即係自己多多益善咁 样。係啦。 咁就即係你当然我唔可以 proof 你话俾你听个打赏前我哋冇咩行政费啊，冇人落价咁样，我冇办法可以证明到俾你睇。但我即系心口保证一定唔会有人落价 ，OK 吓、嗯。咁啊，因为如果有人落价嘅话 ，Wagasin 唔会咁穷嘅。 唔系第二样嘢啦，除咗即系我谂头先个 case 啦，林一位女士俾人淋强水之外啦，第二个其实仲有个 case 嘅就是、一位小朋友啦， 系啦， 就患咗我冇记错应该系血癌嘅，仲要系 cancer 嘅， 系啦。 咁当然其实佢未佢嗰、那个佢个即系佢个 case 系因为佢需要使好多钱，因为要做化疗嘅关系，咁、所以其实即系喺北上个层面上，其实系有两个 case 一路都跟进紧。 系啦，咁所以即系大家零头集腋成裘一隻啦，我哋幫唔到好多嘅，其實即係只係喺物質上面可以安慰下個小朋友啦，好似送咗部電腦俾佢咁嘛，之前送咗部電腦俾佢啦，咁即係當然喺個醫藥費嗰個角度嚟講係非常之龐大，咁、我哋都相信我哋係冇能力可以幫佢應付到個醫藥費，咁叫做做得幾多得幾多啦，咁點樣捐錢方法係點樣呢？咁阿的麻煩你聽日就喺我嗰個 Facebook 裏面你 post 咗嗰個入錢嘅方法啦， 好 咁、我就會將佢置頂，嗱、完全唔係逼你哋嘅，冇、任何嘅 condition，OK、亦都唔需要問我攞單去報税，係唔會有嘅。 係啊， 最主要都係從心嘅啫。OK， 好簡單嘅事。就算你話我真係唔會捐，即係我呢個人 ，Eugene 呢個人，你信唔過嘅，你驚我會落價，即係啲錢唔會落我度嘅，你放心啊。即係你信唔過阿的，你驚阿的落價，唔緊要嘅。唔捐唔緊要，即係你話俾朋友聽，睇下佢有冇興趣都 OK 嘅。你朋友都唔捐都 OK、你叫你嘅朋友話佢同佢啲朋友再講。总之散出去咁就 OK 㗎啦。 OK。 咁主要係呢样嘢啦，咁大家帮帮手。 喂好啦，咁讲咩㗎嘛。 你话囉。 讲返个事啊。 好。 係啊。 咁冇个事啊，其实真係冇咩好讲㗎真係。係 啊。 有咩讲啊， 闷到。 升上去又跌咗落嚟囉。 闷到牛。 咁但係有好多嘢可以pinpoint下嘅。即係第一样嘢就係啱啱讲小朋友癌症㗎嘛，係咪？ 啊，李嘉诚都好有关事嘅、哦。做咩啊？讲到李嘉诚， 讲 李嘉诚，因为近排南方日报就做咗个专访啦。 嗯 吓咁啊，令到和王啊升咗上去咯， 系啊吓，关事嘅咩？ 即系唔关事啊，简单讲啦。咁啊，李嘉诚都有个第三个仔，原来吓咁啊，讲呢段嘢出嚟嘅时候咧，大家都非常之惊。咁、 嗯、 我李嘉诚唔系得阿宅佳宅巨嘅咩？有第三个仔就系李嘉诚慈善基金。 嗯， 原来李嘉诚慈善基金都已经系够喺咁多年咧，就捐咗140多亿出嚟噶啦。 哇！ 啊，140多亿出嚟都几犀利。 犀、 嗯、其中一个最主要嘅捐咧，都系其中一范咧，就系儿童癌病嘅。 嗯。 吓咁啊，即系其实即系当然我哋唔系李嘉诚啦，唔可以同佢比啦。 嗯。 佢捐140多亿出嚟，我哋140,000都未有啦。咁啊，大家即系咁讲啦，大家出个心啦。 嗯。 吓咁啊，今个礼拜其实苏花过去嗰一个礼拜好多事情发生嘅。 嗯。 包括就系上个礼拜六。啊、我哋饮我哋其中一位节目主持人 Steven 个餐嘅时候咧、 嗯， 就突然之间中国证监咧就出咗一个消息， 系 啊，就话 IPO 重启， 冇错、 啊、，IPO 重启。咁啊，我若摸咁讲下啦 ，IPO 重启其实就唔系咩新嘢嚟噶啦， 等咗好耐啦，亦都 系咯，等咗好耐噶啦。咁、嗯、但系今次就 detail 咗少少。嗱、 嗯， 咁啊，点解 IPO 重启对于 A 股嚟讲咧系咁大问题咧？好简单。IPO 等于圈钱， 嗯， 圈钱即系呃钱啦， 嗯， 即系又唔系叫呃钱嘅。 圈钱嘅意思亦都即系话咧 ，OK， 现有嘅资金将会拨入一扎新股度啦，即系喺个 market 上边，咁然之后咧你即系 叫集资， 系啊， 圈圈钱即系立心不良地集资啦， okay、 即系要圈你啲钱翻嚟，吓、 嗯 啊，即系我间公司系新股，我话吹到冇雷公咁大，又好似好巴闭咁样，跟住你买咗我啲股票，我圈咗你嗰扎钱翻嚟啦，跟住我就揈鬼晒，或者啲钱唔知去咗边，或者跟即系我系大股东，我跳船咁样，吓咁啊 A 股嘅新股就等于圈钱，基本上一个等号嚟噶啦，吓咁呢个等号会唔会随住今次新股个改革改写咧？咁啊几样嘢啦，第一样嘢就系、是、中证监亦都系讲咗好多新股嘅諗法，第一样嘢就系话咧，啲管理层要正常啲啦， 吓、 有三个 point 嘅，等我记一记先。第一个 point 就系话，管理层要再批过啦，即系间公司个 fundamental 要再批过啦。第一样嘢就系话OK，sorry 啊，我讲乱咗。第一样嘢就系个 underwriter 要承担一个比较大嘅责任。 嗯、 以往嚟讲咧，就包销商，我帮你只新股上咗市，咁我怕咯有走。咁而家唔得啦，你有一个，佢未话一个法律责任，佢只系话紧一个所谓嘅道德责任。吓、 嗯 啊，即系如果你包销一间公司，嗰间公司执咗，或者公司盈利跌晒唔见咗，上市之前啊赚大钱，上市之后啊输大镬，吓咁个承销商系要负责，唔知会负咩责？承销商侧边嘅，譬如会计，譬如律师，亦都要负责，但系虽然唔知个责任去到边，但系佢哋要负责。咁啊，希望喺第一样嘢就系一个承销商 underwriter 嗰方面咧，就做咗自己本分先，吓唔好喺度呃骗骗啦。第二样嘢就系个公司嘅管理层啦，吓咁嗰个大股东或者系里边black and white 嘅股东咧，三年之内就唔准沽股票， 嗯， 吓即系话你小股东买咗我啲股票，我点都会陪你坐三年，咁你俾你个感觉就系话我哋都系叫做同舟共济啊，吓、 嗯、 我哋都系同一条船啦、啊，吓你唔会整死自己嚟到害我啊，吓但系总之三年之内唔准沽、 嗯、 ，OK 就希望第一样嘢就 underwriter。个发行嗰方面就做翻正常啲， 嗯。 第二样嘢就是管理层嗰方面做翻企理啲， 嗯。 第三样嘢啦，就系、是、将一啲嘅上市公司咧就系、是、classify 咗佢啦， 嗯。 就有一个做非常之崭新嘅谂法，就叫842。 咩嚟噶？ 即系话你间公司啊，的你间公司，如果你每年嘅盈利你派息系派八成嘅、 嗯， 你派你个 profit 八成出嚟做 dividend 嘅，咁你一间咧就叫做成熟嘅公司。 吓、啊！ 你叫成熟嘅公司，你可以赚几多派几多？ 但呢样嘢好难决定噶，因为某程度上，即系大家都知道，某程度上啲公司派息嘅话，派得越多 ，OK， 当然系佢可能即系回馈翻啲股民啦 ，OK。第二样嘢嘅系，其实正常地，如果间公司系不断地持续发展，应该唔应该派息派得咁紧要？因为佢要留翻一部分嘅。 我唔理你咩持续发展。总之呢个叫做所谓即系有中国特色嘅价值投资。即系你买咗个股票，股价输咗或者跌咗落嚟，唔紧要，佢会派息俾你， 佢每年會派息俾你，唔知三厘四厘 whatever 啦。嚇，總之你揸住一路揸長嘅話咧，你都有息收，你唔係淨係捱個股價。OK， 第二樣嘢。第二样啦，就八成就叫成熟，四成咧，你派四成咧就叫做半成熟啦，半生熟啦，吓、咁你派两成咧，你直头系 唔成熟， 因为唔系唔成熟，即系仲即系小朋友咁样， 即系唔应该上 啊，吓吓，咁啊八四二，咁啊 classify 咗公司可谓成熟同唔成熟，咁啊当然呢样有好多 argument 啦，正如你咁讲，我唔派八成就唔代表我唔成熟噶，即系我有钱等钱使。吓，或者我嚟紧有啲 capital expenditure 要使钱嘅，我话派晒出嚟，咁你咪焗住我喺银行借，系嘛？我派咗十亿出嚟做 dividend， 跟住我真系要咗十亿嘅，我下个月咪喺银行借翻十亿翻嚟，咁咪无谓嘅。咁啊，但系中国证监唔会理嘅。总之你派得息咧，你派得八成以上咧，你就系好公司啦。咁啊呢个所谓嘅就中国特色嘅价值投资。咁啊，国内啲股民会点睇咧？真系嘥鬼气嘅。吓，第一样嘢。个 underwriter， 喂，大家全部自己有嚟嘅， 系 啊，大嗰啲券商全部都系国务院楼下嘅，吓、甚至乎系汇金嗰个系嘅，吓、第二样嘢即系话律师会计，你都系自己有嚟嘅，吓、你话要保证公司往后嘅盈利，如果公司上市之后个盈利倒退咗，变咗亏损，你咪焗佢做数。你咪焗佢做假數囉，咁咪無謂㗎喎，佢實做到出嚟㗎喎。嗰間上市公司如果國企又係阿公嘅，即係想幫你上市嗰係阿公嘅，上市嗰間公司係阿公嘅，股東又係阿公嚟嘅，咁唯一唔係阿公呢就係、是、小股東。咁你上面全部唯唯唯，咁我小股東其實到最後都係冇幫助㗎喎。 成個結構嘅問題根本就係你內地嘅股民對於成所有大好多嘅上市公司都係冇信心㗎喎。 係啦，呢個係信心問題，即係會講。第二樣嘢就係個管理層，你同我坐三年，咁你坐話就話坐三年啫，你擺張凳喺度，擺個假人喺度都叫坐三年㗎。系嘛？你嗰啲股會唔會通過其他嘅渠道，而其實已經流咗出市場，或者係賣咗出去套咗現嘅？咁我唔知嘅喎， 係 嘛？呢個世界有 option 又有剩，乜鬼都有，或者係一啲台底下邊傾掂嘅數，我又唔知嘅喎，大佬啊！咁你話坐三年，我話真係坐咗喺度啦，原來側邊我以為你陪緊我坐，原來係閃咗嘅，咁我又唔知。咁啊，八四二嗰個機制，正如你頭先咁講啦，即係充滿住。非常之 離奇咯， 嘅古靈精怪嘅嘢，所以國內嘅股民就唔係好 care， 即係唔係好 buy 呢樣嘢，即係始終都係個信心問題。因為 A 股新股嘅信心問題已經係十幾年嘅問題啦。嚇、你啲公司上親嚟都係用100倍 PE， 我買咗一定跌嘅。嚇、你頭一兩日就好升嘅，嚇、升一倍兩倍，跟住買，跟住坐咁耐就跌咁耐嘅。嚇、咁你就同我講。佢哋個管理質素會好好，嗰啲上市公司我會嚴格審批，我會睇過曬最靚嗰啲先俾你上，唔靚嗰啲我叫佢收皮咁樣，咁我唔信㗎嘛。咁但係 anyway 點都要做啦，中國證監一定要做，就係將個信心喺個白紙黑字裏面政策上面恢復返少少。咁當然第二樣嘢就係做個新股上市要理順嘅話呢，就好簡單啦，大陸人尤其是股民一定係咁去睇股價嘅啫，跟公司爛嘅。污糟嘅、臭嘅，你升嘅咪得咯。咁所以即係你其實星期一 A 股有好大嘅啟示，星期六出呢個新股消息，星期一 A 股開翻嚟咧，開個下應該係冧嘅。但 A 股一開翻嚟就爆咗上去嘅。跟住上到咁上下咧，就頂唔住咧，就冧咗落嚟。 冧咗落嚟嘅。 就冧咗落嚟嘅。我會咁樣理解，星期一嗰個一上一落，上嗰下就係阿爺維穩。因為星期六出咗單。比较震荡、比较负面嘅新股重启，跟住拎钱出嚟托高个市，等你班友仔觉得新股重启其实都几好啊，会升嘅。咁但系上到去上边，及发觉顶唔住市场嘅力，今日震散咗落嚟。今日第星期二咧就升翻上去嘅。今日我谂到都系维稳嘅。 咪参考翻香港，即系 OK， 当你新股上市为例，你基本上你唔可以个 PE 太过离谱 ，OK。当你个 PE 太过离谱嘅时候，你始终啲人 嗱何谓 PE 太过离谱咧？ 太贵 啊！何谓贵咧？ 即系嗱 ，OK， 咁样讲啦，你肯定当然我哋有个 expectation 喺度，每一间公司嘅 PE， 但系我谂喺香港呢边，我哋成个 market 都会自己会判断到，哦，愿唔愿意去俾翻一个高啲嘅价钱去抽佢嘅新股？ 喺呢個世界裏面好難定咩叫貴 平。但係你唔同內地嘅就話，內地嘅就係、是，喂，佢只係佢係一百，可能一 mark 嘅係佢唔係嘅，唔係 PE ratio，OK，、okay? 佢一 mark 落去可能係 mark 高兩三倍喎。 都係嗰樣嘢，何謂貴與平啦？即係譬如阿迪，你一日結婚，個女家同你講，我要禮金一百萬，貴定平咧？ 塌啦，講完噶啦，塌啦。 就係佢，你個。你想娶嗰、那個咩圓圓啊？甄子丹個衣仔咩啊？ 唔係我想娶喎， 即係如果啊嗰個係係嗰個甄子丹個衣仔，咁佢屋企身家都十幾廿億嘅，佢問你攞一百萬都唔係好過分啫，係嘛個禮金？佢以為你應該有噶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 係咯。如果你整件都冇話一件件啦，整個冇咁好質素嘅，咁啊都開你一百萬嘅，但愛嚟噶嘛？咁你又吹佢唔漲㗎喎，係咪？咁所以何謂貴與平呢？同埋禮金一樣咋嘛，你飲人嗰餐你俾幾多錢禮金啊？500蚊係公價淨係咩啊？1000蚊友情價啱唔啱啊？係咪先？咁所以呢個何謂貴與平嘅啫，呢樣嘢冇得講嘅，呢樣嘢冇得講嘅。100倍市盈率上嘅 A 股有好多過去，但都有人買嘅，你唔可以話嗰啲人傻㗎嘛。 是 不是你不可以说那些人傻的。即是那时候那一刻我拎出来100倍好贵我都明知我都买下去的因为我觉得它会120、130、140倍它会有得升。总之有得升在对大陆人来讲就什么都可以了。它就不会理后面那些东西了它不会理贵与便宜总之买下去它有得升就可以了。所以没有便宜与贵的。在这个股票市场里面最好玩的东西就是你不知道 value 在哪里。是不是在我眼中没有东西值钱的。我条命都唔值钱噶，咁点啫？系嘛死咗呀？系嘛？咁所以唔系贵与平嘅问题，有个信心嘅问题。咁你要 A 股重启，股民有信心啊？我觉得真系永远都系一样嘢啫，系咁升咗个市，升你觉得 A 股重启会冧嘅？我2000点升到2200，都系唔够，2200升到2800，好冇？都系问水㗎喇窄窄地㗎喇 ,2800 去到4000咁你就顺晒㗎喇。跟住啲重启出嚟嘅 A 股呢就算嗰间叫做圈钱控股有限公司叫呃钱有限公司你都会买㗎喇。几贵你都买因为你觉得佢会升㗎嘛。就系咁样咁所以 A 股一定会升 ,A 股我觉得系会升㗎。咁尤其是今日 A 股即好明显系维稳一路维上去个价。一路嗰个指数咁样夹上去。 今日就升15点啦。 係啦。 上证收4.2。 咁我哋祖国亦都非常之多刺激新鲜嘢啦。自贸区啦。 係啦琴日又出咗一单嘢啦即係人行再去解读深层次啲去解读个 深层次啊咁 自贸区啦。 係深到唔信啊。佢个解佢嗰个讲緊个自贸区嗰个作用可以系作为一个人民幣自由浮動、自由兑換嘅一個地方，即係你拎啲美金入去唱曬人民幣得，你拎啲人民幣入去個裏邊個自貿區裏邊，你變曬做 yen 亦得，係啦。咁啊，依啲我係唔會信嘅。你唱完之後你點咧？個自貿區裏邊使曬佢啊，還是可唔可以拎出去咧？自貿區以外嘅地方咧，唔知嘅。咁但係就讲到讲完之后就当然係东亚银行即刻有反应啦东亚银行就话哎我哋觉得好掂呢镬嘢坚抽啊咁样就即刻去开 office 啦。咁呢样嘢係嘥鬼气嘅。因为东亚银行无论如何都会喺里面开㗎啦。因为开个成本好低咋嘛开个 web office 入去开间叫分行嘅东西入去成本好低咋嘛灯油火蜡几多钱啫。但如果佢真係坚嘅话我即刻可以开波喎。佢唔坚嘅话我输有限㗎嘛输租金输人手㗎嘛。咁所以真係呢啲又可以不利嘅。个自贸区又係炒唔起嘅自贸区啲股。 咁冇嘢炒所以咪今日个市咪要碌返落嚟。 今日个市碌返落因为汇控同埋中移动唔得啫。咁但係中移动汇控同埋腾讯唔得啫。咁其他有啲都得嘅。 成扎内银都唔得。 内银都话咗唔得㗎啦内银都未得住下年都应该会窄窄地嘅。内银都唔系好得。咁但係啲中央经济会议小组嗰啲概念股都 OK 嘅。有部分啦。但係今日都好多跌啲嗰啲叫咩券商股都散嘅。 市况就慢慢啦即係 ok, 早嗰几日慢慢攣返上去即係终于穿啦穿咗今年嘅 EIH 啦 ,ok, 做个新嘅 EIH 出嚟。 係啊你仲想点啫 咁啊 ,24。 新高嚟喎。 係啊咁啊同咁啊然之后回返喺度打緊呢啲位又係一个闷局。咁但係其实好多股票即係 如果我講嘅就差唔多一個高位嚟嘅 ，OK， 暫時係頂 唔 係頂到住。 你唔好咁淡啦，做人嘅嘢。 點解咧？ 你做咩咁淡咧？你點解要淡咧？ 喂，真係冇乜，真係冇乜，冇乜個市況係你見到係。 你對你自己嘅前途冇信心啫，你唔好係對所有嘢都冇信心㗎，啲係嘛？你咁多年都咁淡，唔係辦法㗎喎，啲。 你俾我啦， 系嘛？呢啲咁嘅宅男咧，冇乜用嘅啫。唔系近期 OK 嘅、嗯，真系近期 OK 嘅。你话几点弱鸡都好，即系24000企得稳。 唔系你哋落翻行，当然就会觉得 OK 啦。第二样嘢，从个气氛上系有少少 OK 嘅，例如早嗰几日只新股啦，凤凰医疗啊， 凤凰医疗啊，直头时来运到啦， 直情系扮咗上去得好紧要啦。 佢上市。搞上市到而家呢一年，佢边度会知道即系三中全会会讲民营医院嘅啫， 系啊， 私营医院嘅啫，佢都唔知噶嘛。 上个礼拜 爆到飞起， 但系上个礼拜讲嗰只奶就唔得啦 ，OK。 原生态 系啦， 原生态真系跌眼镜啊，真 系。开出嚟原生态谂住唔得，喂，咁跟住嗰啲都惊惊地，但系翻翻嚟只凤凰医疗嗰日一开就扮咗上去。 其实系得只凤凰医疗嘅阴功，其他都窄窄地啊，真系唔掂啊。 嗯。 其他都唔掂啊！即系嚟紧只信达都危噶，都唔知咩会发生咩事噶、嗯。不过我都抽咗，我冇抽，我攞咗 placing 嘅。 哦， 我夫人攞咗 placing 嘅。 嗯， 都几攞到、啊，即系有啲惊、啊。 攞到啊！ 我落张飞落去，攞到一半喺、啊、placing 嗰边、 嗯， 又同我讲话超额几多倍。 嗯， 冇理由我攞到啊，超额嘅话又攞到、啊。都几重注喎、啊，今次我都有少少惊、啊 嗯， 不过唔紧要啦，都拍个心口冇办法。 嗯， 啊，咁啊，新股唔系好得嘅，其实即原生态实在太奥妙啦，即系咁样跌法，即系当然好多人会话系震仓， 嗯， 震晒你班散户出嚟，咁啲基金收翻晒，跟住再一脚踢上去，踢到天咁高， 嗯、 但系系咪震仓我就系唔知道、啊，真系，吓、 嗯， 咁、啊、你第一日已经咁样震法，你好震、啊，第一日咁嘅。環境同埋咁嘅招股反應，你都可以震落嚟咧，你掉出嚟嗰手貨要好勁抽喎，咁我又好懷疑呢一個 point 嘅。 個格局麻煩㗎，即係你見到隻原生態上 ，OK 好啦，跟住頭先講咗隻信達啦，跟住嚟緊仲有隻嘅係銀行咧，是 光 大銀行啦 ，OK。 光大梗係麻煩啦。 即係個頭開得唔好咧，後邊嗰啲都有少麻煩嘢㗎。 係，咁但係你都可以呃自己係長線投資咯，因為近排即係大噏得出嘅大名都。好似有啲长线投资价值嘅，徽商银行啊、 嗯、 重庆银行啊嗰一扎、 嗯， 信达啊、光大银行、华泽银行嚟噶嘛？嗯、 但系唔知系咪年尾啦，即系年尾见到嘅系即系纯粹喺个主板上，即系可能成分股上，喂，真系好闷局啦。OK， 哎呀，咪听大师讲中移动咯。 但系啲世界股喐得好紧要啊嘛！ 世界股喐得好犀利啊！ 系啊， 真系唔知点解好犀利喐得。 关唔关你个数字啊？ 真系关、啊， 系咯、啊， 七五九。癫咗，七五九真系小心、啊，即系我唔系话买咗七五九啲人小心，我叫七五九自己小心、啊。 嗯， 你个好明显个价俾人夹紧、啊，俾人围住嚟砌、啊。 嗯， 因为即系点解咧？我又惊一样嘢，我喺 Facebook 都写咗，第一样嘢我唔信七五九个老细做打桩嘅。 佢都因为。 佢講啊，梗係話冇噶啦，係、 啊， 但我都信 出咗聲明啦，但係 聲明一定講話，唔通我出聲明我打裝咩？唔、嗯、會噶嘛，即一定冇嘅。咁我都相信係冇嘅。即如果唔係佢打裝，係邊個會同佢將佢一蚊升到上？做完我哋個 show 之後，一個月嘅時間升咗四倍，今日唔止添啊！今日去到五蚊，一蚊掂到四個九毫九，係一個月嘅時間啫。嗱，你話佢裏面好多 story， 好多概念啱嘅，零食， 跟住 藥妝同埋家居，三樣嘢有嘅，真係會做嘅。咁但係呢三樣嘢加埋落去，係咪會足夠令到佢個股價升到上去五蚊咧？130倍 PE 市盈率。好嘅，第二個 point 就係話佢係咪夾上去嚟到抽水咧？我相信會有嘅、 嗯， 但係你都唔會將一個股價一蚊升到上五蚊嚟抽㗎， 咁高手， 唔係咁抽得啊嘛，咁高手， 咁高手， 你一蚊升到上個半50%，你已經可以抽㗎啦，你唔使夾到上五蚊嚟抽咁高手㗎喎， 係啊， 咁、啊、我又唔覺得佢係真係為 即係可佢有部分一定係抽水嘅、嗯，但佢又唔真係唔需要夾到咁高嚟抽水。咁所以我驚一樣嘢啊，即係我真係好驚一樣。你都知道我唔想七五九死嘅嚇、啊，即係為咗香港好，為咗咩都好，我都唔係好想七五九死咁樣死法。就如果佢今次個股價已經係影響到佢嗰個嘅。嘅零售業務咧就好大鑊嘅，即係你知道佢個零售業務，你好去樹敵甚眾啦。 佢股價點樣影響零售業務？ 如果俾人話係妖股，咪死咯。 O K。 俾人話哇，你上到五蚊，跟住砰砰砰跌翻去一蚊，跟一蚊升翻上五蚊，五蚊跌翻一蚊，呢啲妖股價嚟噶嘛？ 嗯、 即係冇乜離頭之下，咁啊俾人冇上冇落，好妖噶嘛。咁、 嗯、 你妖股變成一個妖股嘅話，咁你入去七五九。 嗯， 因为公司名同佢个 shop 名一样㗎嘛、啊、即係个 number 同个 shop 名一样，即係你话喺759买薯片啊的、 嗯、 妖股嚟㗎，咁、嗯、你就哎呀係喎，唔好妖股啦，咁你可能走去第二间㗎、 嗯嗯、 即係可能会我驚啫，可能我杞人忧天啦、 嗯、 即係我又会有少少驚呢样嘢。 怕唔怕俾人收喎、啊、反而。 收咩啫，边有收啫，收咩呀，皮呀有得收。 OK。 啊，老板都揸系七十几 个 percent， 你冇得收噶、 嗯， 你收唔到几多噶。咁你老板又唔会，阿老板又唔会咁样掉出嚟噶。而家 系啊， 吓咁佢应该掉啲货出街，其实 系， 但佢应该又冇咁做，佢冇，佢唔系好话 wear 自己个股价、嗯，我好肯定呢样嘢。咁所以我唔系好想佢俾人冻啊，七五九呢三个字， 嗯、 一冻一变成妖股嘅话咧，会影响到佢个生意嘅、 嗯， 会影响到佢个佢未来嗰个发展，因为你知道佢两坛嘢。藥妝同埋家居都係未開始嘅， 嗯， 啊，而家已經係俾人 label 咗係妖股嘅話咧，一定會有影響。我好唔想見到呢樣嘢，嚇、啊，咁所以真係唔好喺個 Facebook 裏面話係妖股，我唔係好想見到自己， 嗯， 嚇、啊，咁另一隻就係、是。 贵公司啦， 我喺公司就冇办法啦，即系 做完个 show 之后， 我喺度起码三十蚊啦， 然之后慢慢， 我哋公我即系股票行啊冇计，金融创新啊嘛， 招股价上翻去啦，已经 上翻晒 啦，七蚊都见过， 即系冇办法啦，金融创新系一个好。抽象嘅 terms， 咁你咩都包揽到，你新股又包揽到， 嗯，保险又得， 乜都得， 基金又得， 优先股又得， 所有嘢都得， 资产管理又得 ，IPO 亦得， 全部放行嘅话，乜、嗯、都得，咁所以我哋升嘅基本上系预料当中嘅，吓、 嗯， 唔知有冇人跟，嗱，你跟咗我买我嗰只咧，你真系你捐翻啲出去打上钱啦、 嗯， 如果唔系嚟紧连个诅咒你， 吓、 嗯，咁第三只又系离奇， 系啦。 最离奇， 最离奇， 专业旅运， 冇错， 真系唔知点解、 嗯， 上到一蚊， 系啦， 我哋十一月二号嗰阵时就系六毫几字， 六毫几字， 上到一蚊，真系唔知点解、 嗯， 唯一嘅解释就系有人估佢卖壳， 嗯， 因为米兰站就卖咗壳， 哇，呢单一定要一阵讲咯，系啊。 邪痛啊， 系一阵我哋、啊、 即系米兰站卖 壳，咁 可能好多人揾紧呢类公司。系会俾人借壳，可能系所以咁样夹到佢上一蚊咯。 嗯， 但系我都基本上可以几肯定，佢个老细系唔会卖专业旅运个壳出嚟嘅。 嗯， 我即系基本上99%可以肯定唔会做呢样，但系市场应该系传得好紧要啦。如果唔系个价唔会上到一蚊咁紧要。 嗯， 但系呢三只真系好犀利。 有冇 check 美林嘅股价喺美国嗰边？ 咩美林啊？ 美林嘅股价咯。 冇啊。 冇啊。 做咩啊 ？check 埋睇下咯。可能因为个 show 嘅关系就系。 哦，系、哦， 会啊， 但未谂佢一忽仔，涡轮个忽啫嘛。 哦，唔系， 系咯，哇，真系好邪、啊，真系啊，有啲 三， 有啲巧妙吓、啊，下年如果再做嘅话，嚟倾倾啲啲腾讯啊嗰啲。 系啦， 系咁、啊、所以就今个礼拜啲细股都非常之 喐得好紧要啊， 非常之过瘾。 系啊， 今日只759都好犀利噶。 嗯 夹一开波就上到五蚊，跟住砰怼个几落嚟，跟住砰又抽翻上去， 嗯、 真系好扰下嘅大佬、 嗯， 即系我系唔好想见佢出事咯。 嗯， 但系佢条路越嚟越似出事咯。 系， 好上半场完毕，下半场继续。 大家好，我系姚明豪，你听紧嘅系 www.web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